好听的歌曲呢是来自美国的女歌手 Colin Carr 带过我们的一首 I Don't Wanna Go， 开启了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我是你们的春晖，欢迎各位的光临。这时候呢，让我们来换个心情，跟音乐撞个满怀啊！在这样一个工作日的状态之中呢，你的心情还 OK 吗？其实说真的，你真的有可能会在某一个地方，或者是在广播当中啊、电视当中啊，听到一首很不错的歌曲啊，就很希望呢，在今后的日子当中，在心情不错的时候，都可以再次听到。所以呢，一首歌曲对于我们来说，它的意义真的是非常的重大呀、啊，因为它带给我们的是不同的心情和不同的一种感受嘛，是吗？那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希望每一首歌都可以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下面一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相信都会唱哦，那就跟我们边唱边跳一下吧。 Come on。 是来自 JJ 林俊杰带过我们的不潮不用花钱啊。那么生活当中呢，买东西啊跟着潮流走就会付出一定的代价，每个月呢收到这个信用卡账单的时候呢，自己都想哭，有没有呢？那其实 JJ 呢就是想用这样一首歌曲来鼓励我们找出自己的绝活，找出自己的闪光点啊，那在自己的学习当中，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呢，都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真正的价值，是吗？的确，我们做一件事情呢就要做到最好，做出意义，不能够白白浪费掉自己的时间，你说是不是呢？ 翅膀是神，电影让我眩眩到最后你才肯。 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OK， 战马能量音乐，要永远相信你的能量可以超乎你想象。我是春辉，欢迎你的继续聆听。周华健呢有这样的一首歌，唱到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那每天呢，我们听到那么多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一位歌手呢？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新加坡的女歌手陈洁仪。那陈洁仪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刚刚进入内地音像市场的时候呢，就偏冷门呐。她这样娓娓道来的风和细雨的唱法呢，在当初呢是不被多数人所欣赏的。但是呢，喜欢她这样给你说故事的演唱方式的朋友呢，依旧会一直挺她到底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在音乐当中来寻找故事，来自陈洁仪的那首《那天那夜》，我们听听看吧。 因为莫名喜悦，我竟然流尽眼泪，闭上眼睛吻别，我不敢松开双眉。和你的世界只有七天和流言，只有七天和流言让我回味。缘分不够残缺，不会承托爱完美，只想感觉直接，不要去相对对，分手的时候连再见都没有说，泪眼相对，我没有反对。 但却不会衬托爱完美，只想感觉直接，不要去想对不对。分手的时候连再见都没有说，泪也相对，我没有反对。那天那夜又痴又傻，回忆里你都完美无瑕，如今你在天涯，我忘记了代价，只需缠绵留下。那天那夜又痴又傻，我要那一天完美无瑕。你爱我吗？不要回答，留给我牵挂。只需缠绵留下，那天那夜又痴又傻，我要那一天完美无瑕。你爱我吗？不要回答，留给我牵挂。 OK， 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洁仪的《那天那夜》啊，没错，一首好的歌曲的作用呢，就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思考和共鸣。有人说，华语乐坛呢出现了新人辈出，但质量不高的一种境地，很少会有难忘的声音或者是有力量的歌曲让人印象深刻啊。不过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呢，把音乐呢与市场完美结合，还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所以呢，很多歌手在选择市场与自己的喜好的这个天平上面呢，更加偏重于自己的爱好哈。所以呢，我们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曲，王霄阳带过我们那首歌啊。那王霄阳呢，已为人父，有了自己可爱的宝宝啊。那更多的时候呢，他觉得应该是把好歌唱给自己的儿子来收听。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就是他为自己的宝宝创作了这样一首歌曲，叫做是《为你写的快乐的歌》。我们来听听看喽。 我想为你写一首快乐的歌，歌词没有悲伤，也没有寂寞。此刻的你也许正在人海中穿梭呀，又或者在家看电视喝可乐。我想为你写一首快乐的歌，告诉你今夜的江边有美丽烟火，还有好多好多留到见面和你说。可是你呀，怎么还不回来呢？星期五下班后我在江北某条街，心事的看两边的灯火比平时更亮一些，还记得有一些画面应该配一段音乐，不知不觉开始穿越过去和家乡的情节。我想为你写一首快乐的歌，歌词没有悲伤，也没有寂寞。此刻的你也许正在人海中穿梭呀，又或者在家看电视喝可乐。我想为你写一首快乐的歌，告诉你今夜的江边有美丽烟火，还有好多好多留到见面 该配一段音乐，不知不觉开始穿越过去和家乡的情节。这看两边的灯火比平时更亮一些，还记得有一些画面应该配一段音乐，不知不觉开始穿越过去和家乡的情节。星期五下班后我在江北某条街听到你的声音，流星和蝴蝶你爱哪个多一些，放眼全世界只有我最了解、yeah, yeah、放眼全世界只有我最了解。

为全国各地的孩子连接并输送优秀的文学教育资源。近日，青年作家李尚龙的新作长篇小说《刺》正式上市。《刺》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故事，反映了校园、职场、网络中存在的暴力问题。在新书见面会上，编剧宋方金、全球职业规划师古典、知名英语教师石雷鹏三位嘉宾也到场亮相，从个人的角度告诉大家如何应对那些过往或正在经历的伤害。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全球化理念首创者马丁·阿尔布劳的新作《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十号在当天开幕的伦敦书展举行了英文版首发及合作签约仪式。阿尔布劳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反映出中国如何成为世界新兴力量，如何从根本上帮助世界弥合分歧，这一举措将促进全球和平与合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站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一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路况。通惠河北路2环到4环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一线出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却依然目不转睛，爱你不停。你却依然让我动心，我爱你不停。 阳光灿烂的春日，当然要有魏晨的《爱我就陪我看电影》的陪伴喽。那魏晨为同名电影献唱的主题曲，就是要告诉你们，没有错，春天来了哈。魏晨呢也谈起了自己心中的电影与音乐，他说呢，我觉得电影的画面感会更好的帮助你诠释音乐啊，那会自由的让你在电影与音乐当中游走啊。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呢是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刘若英的电影处女作《后来的我们》将在4月28号登陆院线。田馥甄献唱了插曲《爱了很久的朋友》，讲述了一个伤感却又释怀的爱情故事。朋友可以发展成恋人，而恋人分手却很可能做不成朋友的。多年以后，你会不会把他当作朋友？美好的爱情大多相似，不幸的爱情后来都成了故事，而故事才是人生常态。我是 DJ 董鹏，本周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新能量单曲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想你们的以后，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到陷入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牵手。 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感情呢，一直是音乐的灵魂。我们常说呢，爱能够温暖人心，好歌也是。感情这个东西呢，就如生活当中我们的空气与水一样的重要。我们都知道它摸不到，也看不到，闻不到，那只是某个当下你听到的一段能够走进你内心深处的旋律的时候，就一定能够让你想起曾经有过的温暖和感动。所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来自萧亚轩的《因为你》，掌声请。 不后悔，疯狂爱你，不顾一切，只为你。 来自 Elva 萧亚轩带过我们的《因为你》啊，怎么听完这样一首歌呢？有没有让你会想起某个人呢？啊，我们常常呢会因为一首歌、一个瞬间，在不经意间想起了某个人、某个朋友啊，想起了曾经你们在一起经过的风风雨雨啊。有的时候呢，多怀念一下曾经的美好，生活呢或许就会多了更多的色彩了，是不是呢？那当我们被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扰或者是压力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呢，约上你的好朋友一起走进 KTV， 大声的唱上那么一出啊，那也许所有的烦恼就都烟消云散了，是吗？好了，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快乐，每个人都能够积极的面对自己的每一天。好了，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希望呢这一个小时带给你的是满满的正能量哦。那我们也希望在生活当中每天大家都可以快乐一些。好了，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明天再会喽，拜拜。 Listen, baby, I wonder why sometimes we fall apart. Ooh, yeah, together we are so wonderful. Yeah, baby, and every single day I pray that really things shouldn't never be this way. I'm only trying to be the man I'm at. Everybody say that you and me are over, but I know we're meant to be together for eternity. Was it untrue what we promised each other? Baby, my heart keeps telling me that it shouldn't be this way forever. I'm only trying to be a better man. So lady, why then do you see all the negative things? The negative things. All I ever do is try to be all that I can be. You know you're hurting me. All the pain. Wait till we go back. All the negative things. How they used to be. You know you're hurting me. What am I to do with a broken heart?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